停一下才不会烧，允许停住，停一下不会失去什么。你可以先不用一直往前冲，不用每件事都立刻回应，也不用每一刻都保持很快，先让自己从高涨的节奏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追进度，不用再逼自己什么都要快，都要好，都要掌握。先把那一股往前顶的力量放掉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沉静下来，停一下，身体才会有机会慢慢回到平衡。